这是来自周蕙的首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喜欢》，当中呢听起来这个拉呢有一些王菲的味道啊。好，继续是下面这一首费翔在内地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四海一心》当中翻唱当年高凌风的一个歌曲，这首歌后来张惠妹也曾经翻唱过，费翔的版本当中呢更是充满了激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夏天的浪花》。 可爱的女孩，我的热情像大海，每个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对我表现你的爱？要让我俩一起永远同游大海。可爱的女孩，我的热情像大海，每个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对我表现你的爱，要让我俩年轻永远同游大海。到你梦里来，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想起你来，多么开怀，什么时候你才表 飞翔的夏天的浪花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淑桦的《跟你说听你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跟你说听你说》专辑当中收录了著名的《梦醒时分》，而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叫做《爱情走过夏日街》的歌曲，就是爱情走过一条叫做夏日的街道。而这个歌的作曲呢是整张专辑的编曲李正帆，而且后来呢赵咏华唱最浪漫事的赵咏华呢也曾经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收录过这首歌曲。

就让你上手，这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就入柔肠，不会化泪痕。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来自郑中基的《借情人》，这个听起来有点悲观啊。下面这首歌曲呢，可能会讲到缘分这件事情。缘分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有几十亿的人，但是呢，我刚好需要认识你这样的人的时候，竟然你就出现了。所以这首歌呢，是根据张爱玲的感觉来谱写的一首歌曲，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是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齐秦的《痛并快乐着》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往事随风》。这首歌呢，沙宝亮在《我是歌手》当中也曾经翻唱过，作曲方面是来自齐秦红乐队的涂慧源。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忘

曾犹豫，我却守护在你手里，我却守护在你手里，我却守护在你手里，我却守护在你手里。 这是来自王菲和周华健分别不同风格的《棋子》。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杨明煌的创作。杨明煌呢是一个著名的音乐人，可惜英年早逝啊、哦。1995年的时候因为车祸离开了这个世界。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杨明煌的创作，是辛晓琪的《遗忘》。那么辛晓琪在这首《遗忘》当中呢，也用到了类似王菲在《天空》当中采用的爱尔兰小红梅的唱腔。 上的叶子，听见季节的吩咐，飘下了深爱的大树，留不住的痣，就要变作不在乎。熟悉的影子渐模糊，一生又一世，一段沉溺的下午，和不再回头的觉悟。我们的故事终于真的要结束，最后一次相望是回到伤心的地方，追溯相爱时光，